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两位老师我们都是很久没见了啊。王蒙老师 是 这个真是哈，这个很多事儿这段时间了啊。还有扎老师刚刚从这个美国归来，时差还没倒过来，是吧？所以咱们先开心一下， 好的， 是吧？不管怎么着，咱们要开心啊，开心一下呢。最近呢，就说你们河北沧州啊， 沧州。 有一个法师叫延参法师，现在很火。这法师自己还开微博，用很多现在很时髦的语言。人说法师卖萌嘛，我觉得修行有道，这个道行深了啊，他这个天地万物跟他有亲。你看网上流传这么一段视频，就这沧州口音这法师啊，一边说法，但是呢，猴啊都上来跟他拥抱啊。所以呢，咱们现在可以先乐一下，看看。 让生命多一些开心，让岁月多一些辉煌，让人生多一些精彩，让生命多一些精彩，豁达的人生会收获更多的从容。生命是如此的美丽，和朋友们共同走过人生，和朋友们共同祝福朋友，走过岁月，我们感悟生命。 这法师实际很幽默， 是， 这事儿出来还接受人家那个访谈啊，主要就是叫人碰到什么事儿都别放在心上，要开心。 对， 哎， 挺 这，而且我觉得都说大陆的人，比如跟港台的，尤其跟台湾人比，太粗暴哈。你看人家这我觉得真有温柔，这就有点像台湾诗里那种最是那温柔的一笑， 没 你 错， 看他那表情真的很 他 甜美。 这个他是沧州，是我们家老家，他让生命，人家是这么说话的。他这个第一，我们老家可是最不温柔的。 哦， 义和团就出在我们这儿， 这 练硬 武 功， 术之乡， 说话声大， 没错， 爱吵架， 对， 爱骂人，这爱动手，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一感想啊，过去说沧州特惨，怎么惨呢？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这是沧州的 现在猴 这个 多了， 水平。我一看，好，这么多猴，而且跟人相处和谐， 哎， 真不简单，这 没错。 对，我都记得您的那个回忆录里边都写过沧州的，又穷，而 对， 且是盐碱地，是 对， 吧？所以人的那个可能跟那个饮食环境有关系， 是， 火气特 那个 大。 是具体的，不是沧州市，盐碱地是南皮县， 南皮， 南皮， 哎呦， 南皮盐山 都没有纸，然后在墙上什 哪 么 有 的， 纸啊？你好， 在 你 墙 厕 上 所有 蹭， 纸那才几年呢？那 就靠墙皮。 所以能出这等温 能 柔 出这 人物，我 个 觉 就是，他起 哎。 码他的意思，他是还是好的，好 好 的， 是是是很好意 让生命更加美丽，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沧州话您现在还都会 我 说 100%。他是已经是40%的沧州，他尽量说的 是 国语 沧州话， 普通 他在说普通话， 普通话， 真要沧州话怎么说呀？ 让生命更加美丽， 就是这么说， 喊着说。他这个是在峨眉山是吧？ 是在峨眉山， 所以是不是这个山清水秀也让他就 到 在修行？ 四川，四川火爆的劲儿不比沧州人在一下，在一上，我们沧州人可不敢跟四川人比。 哎，四川人怎么火爆？你有什么见闻呢？ 我你看这个四川的军人厉害呀。 怎么军人？ 军人呢？ 四川军阀当年， 军阀当年也厉害，是吧？天下这个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这过去都是讲这个呀。四川人吃辣椒啊。 他四川里边也有地域的区别，好像按他们说就是重庆人火气大。但是成都人其实是更是打麻将，茶馆一坐一下午， 悠闲 悠闲。对， 咱怎么就说起四川重庆了？这不说和尚的吗？ 是说 这，我跟你说，这个和尚啊，最近是挺不知道该怎么做人的，你知道吗？你看最近又有这种和尚还俗举办婚礼，是和尚是可以还俗结婚的，就有这个新闻。但是呢，现在有这个庙上市的。过去说少林寺上市的时候闹过一阵儿争议，搞得那个释永信大和尚还出来什么澄清，说什么谁说少林寺要上市等等，惹过很大的一个事件的。但是最近呢，说是 财神庙，某地的这个财神庙要上市。哎，那人家采访说你这个庙怎么能上市呢？哎，人当地负责人就讲啊，说这个那你们来烧香的时候它就是庙，我上市的时候它叫景区，你知道吗？ 这灵活掌握啊！ 这种事儿多了。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什么呢？女娲的遗骨找着了，这几天你听说 吗？是我刚听说，这太中国特色了。 女娲就是说有个县呢，有个座山呢，叫人祖山，大概历史有这个传说，就人类祖宗人祖山。结果哎，王老师，我发现你也经常被请去全国各地转悠哈。 是是。 我觉得以后一定要注意。 是。 就你这个专家学者呀， 哎， 最近这几天那个什么考古学者出来愤而辟谣，说把我们请去。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这是女娲的骨头， 是， 但是我们可能是做了测定，我们说这是6200年前的一个骨头，但是怎么就说出了报道说成了女娲的骨头了呢？ 这个危险是有的。现在就是说大家都很急，急于做文化的文章， 没错。 我们国家要办成文化的强国，那么一个省呢，它要成为文化的强省。咱们中国的特点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学着的。 嗯， 那你那一个市呢，你得文化的强市。 没错。 那你要到县里，文化强县；你要再发展文化强乡、文化强村，那么你这个村里头，你得有个说法啊，是不是？你这儿有一座古庙，这当然很好。你没有古庙。有 可以造一个， 有一座还可以造一个。 您不是说先造窑后造庙？ 后造庙，就有这些问题。 嗯， 其实这个我在这个将小20年前我已经有体会。为什么呢？我要去参加一个关于李商隐的一个讨论，就说他那个地方啊是有李商隐的坟墓。我认为他有没有李商隐的坟墓，我对他没有研究。 嗯， 我有兴趣的是李商隐的无题诗。 嗯， 可是研究完了以后，过了一年多吧，他的一个临县的领导就来找我来了，就说那个这个坟墓啊不在那个县，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县。 对， 所以你无论如何还得拉一帮学者呀来这儿研究，到我们这儿研究李商隐来，所以我就知道李商隐也是有效益的。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是 孙悟空都有效益，那就大圣故乡现在都出来了。 是，说是 大圣有没有 西门庆有效益？ 对， 但是我觉得要是找出潘金莲来，比西门庆效益好。 没错，没错。那现在啊，我就觉得这是就是换了人间呐、啊，整个打造一个新的。一切就是说你比如说这像哪儿啊，这个前一阵儿说是广东惠州那个地方， 是 说是要克隆一个啊，跟那个奥地利世界最美村庄那个小镇完全一模一样的，那镇长还都来跟他们合作。然后呢，就咱刚才说这个女娲这骨头，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什么呀？你这个学者来了啊，你说这是我女娲的这个骨头，实际上当地的矿老板已经是投资多少个7-80亿，反正是要把它又打造成为一个文化工程，女娲的人类始祖。 是、 这个我觉得这源头要说这种克隆的，可能源头还真是美国人，就这迪斯尼的这个他们叫 Magical World、 哎、 是吧？那是第一， 就 把全世界的微缩全搁那儿了。 我现在就觉得神州大地啊，有点神州迪斯尼的意思了，就是到处跟迪斯尼差 不多。没 错，这个可是一个问题、啊。 我遇到的一个荷兰人，就大约10年前就跟我忧心忡忡地说，他说他其实是研究汉学的，他研究半天汉学以后，他认为他说你们中国人，我发现怎么那么像美国人啊？就是说你们中国人的发展的模式基本上是跟美国最相似的，是学美国，然后而且你们好像也对这种方式特别亲近，就一学就来，你知道吗？ 嗯， 欧洲那个呢学不来。他说总有一天，他说我们欧洲要变成世界上唯一的迪士尼，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最后你们成了，你们全是从假的了，你们成了真的世界了，我们这成了唯一的一个，就到欧洲来，大家最后到欧洲来看我们成迪士尼了 啊、 你明白他那意思吗？ 是是是是， 就这道 他们少数 了， 变成 少 数， 他们成公园了， 罕见的罕见的， 我们成罕见的景观了， 不 没有了，全成你们的全城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他想不通，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他因为研究汉学觉得是古老的文化传统的，你们不应该跟美国这种最新兴的国家哈，这个文化应该不相通啊，结果最后你们是一路的，我们成少数的了。 这个我要是咱要上纲上线说的话呀，就是怕这个文化呀弄得呀太这个浅薄化，而且太急功近利，就是以这个文化为名呢，但是它实际上呢是就是为了搞景观搞旅游， 对， 为了争效益，甚至于是为了抢滩圈地是吧，争贷款。因为现在你要搞一个什么新的一个项目啊，你搞一般的项目很难批准。 嗯， 现在比较吃得开的是 文化工程， 因为我亲眼见过这个。 你亲眼见过？ 我见过什么呢？那譬如说，我也不怕得罪人了，对不起。 对， 咱们这个海淀区有一个纳兰性德馆，是那个词人纳兰性德的。因为他原来有坟墓啊，文革当中被破坏了，后来政协委员提议就建了纳兰性德馆。但纳兰性德又没有什么好展览的，叫纳兰性德馆，没有人到那儿跟到那儿。可是你上那儿，你一看门口写着的呢，没有跟纳兰性德有关的东西，写的都是什么小鸡炖蘑菇、乡村炒鸡蛋、 纳兰性德当时吃的 手擀面。那不是纳兰性德吃的呀， 我觉得这东西 纳兰性德是一招牌，把你勾来的还是小鸡炖蘑菇？ 不是，那纳兰性德招牌啊，他是跟国家要地，跟这个或者跟银行，人家要没有贷款我不知道，别随便说人家，或者是为了贷款，特别是批地。 啊， 所以最近挺逗，我去有些地方啊，那当地的文化厅局吧，就跟我说现在咱们文化厅局有权利了， 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这时候当部长，这时候文化部很重要。 为什么说有权利了？说他要说要修一个窦文涛馆，那就那个领导闹不清窦文涛是怎么回事，那你让文化部门你们鉴定一下，这个馆有没有文化含量。那你想底下的事儿就甭说了，有权和没权能一样吗？这个 对， 你要文化馆只能管什么这个图书馆呢，唱几个歌，和您能管一批地，你想想这什么味儿？ 而且这趣味这事儿真是不是说一个急，而且是马上就能拿钱就能造出来的，它是要慢慢泡出来的。但是一个是它你形成一个趣味需要很长的时间。好，就像说一代能富，但是三代才能会穿衣服一样，对吧？这个需要一个时间，一个积累。可是呢，你要是造一个假的，这个是非常快的，马上把这种就是糙的暴发户的趣味倒是马上就能普遍。我发现啊，比如说我发现就我们中国人的看的已经习惯了，是新就等于好。光彩光鲜它就等于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高级的东西， 对， 我们不会比如说甚至像做旧这种概念就很难理解了，都你知道吗？有些人觉得太新的东西是不好的，它显得很浅很薄，要旧一点才有一些历史的沉淀感。我们这个趣味已经倒过来了， 没有，对， 我给你举一例子， 喜新厌旧了， 我们彻底的喜新厌旧。我这个工作的这个研究所啊，有一个项目哈，就是一些搞环境的学者，这应该是有品位的了吧？到了纽约去开会，然后我们这个美国人呢，头呢很兴致勃勃地带他们说，你们去参观一个我们这儿一个也算是景点了。说我们是把一个老的铁路，原来贯穿这个曼哈顿下城的，原来是运货的这么一个铁路，我们把它保存下来了，做了很多年，做成一个公园，城市里公园，就这么一段，还好民间筹资很多，然后带去看了。然后我们这环境学者表面上是很客气啊，在客气，私下跟我说的，扎老师，这能算公园吗？这他们还觉得是景点呢，这么破破烂烂，就一些野树，就一些种的一些野树，这什么呀？他就觉得一点不富丽堂皇，没有那些盆景啊，很富贵的花啊，这算什么呀？他就不觉得这种自然，其实你要是换一个品味，它是很美的。你知道它有一种历史感，有一个列车到很多纽约市民去看， 但是 很自然的一些树，不是很那个张扬。 没错，但是张老师，这还就是老百姓跟你还真是不一样。这个咱们广告之后， 我说的是学者， 我也有感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好像啊，这个现在我去欧洲啊，包括去台湾，我发现这个其实在老百姓当中啊，爱惜旧物，就是说旧的东西很爱惜也很好，其实并不见得是只有知识分子才明白，好像这是过去许多民族的一种常识。 是， 但是呢我又注意到呢，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国家，你比如说我父亲啊，我觉得他们这一辈人呢、啊、对新旧就不太敏感，他就会觉得你这我觉得他有个旧皮箱我想留着，他说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这个。前一阵儿我就是说我也不怕得罪人，也这也不一定是得罪人，我要夸他首博，首都博物馆，我爸爸来北京我就陪他去看这个首博，我这一圈看下来啊，我可什么感觉，我说这个是公园呢还是博物馆，这不都是复制品呢、啊、这括号复制品复制品复制品，大量的都是复制品，但不是说没有真东西，也不少啊，但是离我想象的我去博物馆啊，尤其是比如说北京民俗文化，我爸爸叹为观止，你看这就我爸爸就代表人民吧，他爱看，我不带，我是人民对立面，我也不是， 也不是， 哎，我也知道他为什么爱看，真是做得很花功夫。为什么？他把整个北京胡同、天桥、五行八座、上百个都弄成真人大小的泥塑啊，弄那么一条街。那你说这博物馆是不是花尽了这个心思和工本？确实是好看啊，甚至是这个台子啊。京剧的舞台都给你建起来在博物馆里头，可是我想象的博物馆是很多旧物的，很多真东西的， 对对， 没有多少件，你明白，我就有这么一个感受。 不是这个问题我就更感慨了，因为这我又扯到大问题了。 嗯， 比如说咱们这个申奥的时候吧，咱们的口号是新北京新奥运， 都是新的， 这个后来翻成英文的时候啊，他新奥运他没敢翻成是新奥运，他既不能 new 也不能 neo， 他翻译成 great olympic 是吧，然后但是他是 new 北京 great olympic。 但是我老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我这人要说，所以这人读书读多了越读越蠢，就是这样。我说这北京他不能新呐， 对， 是不是，北京你好赖也混了八九百年了，你能新吗？你新深圳可以， 对， 新休斯顿也可以， 对， 是不是，你这个可是北京你要新上海都行，新上海都不能太新，因为那个上海三十年代已经留下很辉煌的， 那叫新天地，就很多外国人就觉得 就不能 假的， 就对，你说叫新天地他认为是假的， 这跟毛主席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你要叫老北京， 这个 敢叫日月换 新天， 这不是， 这个 毛主席说五十年代占天安门城楼，说我们看的新北京就是一片烟囱工业化的梦想， 彭真说的， 北京是 一片烟囱， 彭真说的，然后说梁思成哭了，是林徽因哭了，一听 这个我就说，一个是新北京，这我老觉得这别扭，我北京您别再新了，再新就找不没北京了， 找不着地方， 这是再一个，您刚才说这毛主席敢叫日月现今天，旧貌换新颜， 对， 确实不错，但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怎么讲， 你知道五十年代呀，苏联共产党人的一篇是专论，我们还学习过，叫新与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对，那当然。 新就代表革命， 对， 代表前进。 咱们 就代表这个苏联，它把它变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新与旧。 对，而且咱们新北京的规划的图是莫斯科的。莫斯科三十年代的这个大莫斯科的规划搬到咱们这儿来了， 不知道， 哎，真的是我研究过这事儿，因为这个梁思成他们是想原来保留旧城嘛，就像等于我刚才说那纽约那铁道，它也是高起来的一样的，但是你在一个农民革命成功的时候的你的想象的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城市绝对是不能接受那个的，是要一种工业化的崭新的。 我说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保守，保守这个话呀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话， 不是， 但是在我国当代呢，保守绝对是一个坏话， 这个 是不是实际任何五四以来任何的事物啊，它其实都有两面，一面呢就是要变革， 对， 一面变革就是变革那些 过得时的不好的或者负面的东西，还有一面就是要保守，就是要保守住你那个好的 家底儿， 哎，您的那点文化的家底儿，您的那点优秀品质，你这儿有醇厚的民风， 对， 是吧？啊，或者有北京的什么原汁原味的小吃，有大骨书， 这都被咱们批判掉了。 对对对， 现在一说保守主义，说当正面老提英国的保守主义，好像源头在他们那儿。其实咱们孔子就是保守主义的先祖啊，他就是保守啊，克己复礼不是保守吗？ 是是， 他要以周朝为模式，在他那时候说，那不就是要保守以前的传统吗？ 不光孔子，当时其实先秦很多人都认为更早是他那个社会风气更好。 哎，对，古代都是这样嘛，这三代以前啊，都是崇拜这个尧舜禹，觉得是越以前的。越是好的， 但是这个咱们就是从鸦片说大问题，就鸦片战争以后这就不行了吧？被就落后就是挨打呀，怎么还能保守呢？当然要追赶了。 所以我就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喜欢新的了？是不是从清末，五四的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就说新，因为过去几千年中国的主流文化确实都是怀念。慎终追远嘛， 都 是 不这中国呀，它两面都有， 嗯， 是吧？中国一个是就是您说慎终追远这一面， 对， 但是您别忘了《尚书》里头已经提出来了，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嗯， 咱什么话都说齐了， 咱们你谈中国的事，您必须什么话都说了。少说一句就错， 没错。 而且烧宫殿不是咱们， 对对对， 旧的不去，新不来。 没错没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